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20集，强势打脸，你染爷还是你染爷？横川一中一向偏理，徐瑶光也是理科好，语文英语都一般般。元城一中偏文，基本上每次联考语文英语第一第二都出现在元城一中。徐瑶光什么时候英语也能全是第一了？那他得考多少分？李爱荣目光一瞥，第二列分数150分。李爱荣精神一晃，目光在瞥到第一列的名字时彻底失声。 满分竟然。 其他老师听到满分都围过来看。这次考试卷子出奇的难，在改完卷子的时候各科老师都一起讨论过，这一次出满分卷子估计难。 满分？这么难的卷子还有人考满分？ 李老师挺意外的。 选择题最后一题中间两个选项的单词我都不认识，还是查了词典才知道的生僻词。 徐瑶光吧，好厉害。 人家之前是京城转学来的，一直底子就好。 听到李爱荣说有人考满分，这些老师都围了过来，尤其是李老师挤在所有人最前面。 秦冉、啊、 后面有一个人在看到上面的成绩后念出了第一排的名字。站在陈老师身后看分数并且议论纷纷的声音全都没有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脸上的表情相当微妙。秦冉的大名，就连高一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都知道，更别说高三的任课老师了。跟他名声齐名的就是他不符合横川一中实力的成绩。关于他的传言从他开学时就有，似乎是个不良学生，听说档案一塌糊涂，月考周考能上两位数就算不错的了。这他要能考满分，那把徐瑶光跟潘明月这两个镇校之宝置于何地呢？李爱荣看了一下第二名，徐瑶光145分，全校排名第二，全市排名第五，很符合他的预测。只是，李爱荣将杯子往桌子上一放，双手环胸，冷笑不止地看向陈老师，满眼都是嘲弄。 陈老师，我不过就是不教他而已，他就算再愤怒也不要连试联考的答案都弄到手吧，当我们都是瞎子吗？啊！ 这会儿秦冉还趴在桌子上没有睡着，就是蒙着头，答案还没发下来，林思然正在跟前桌的人对答案，瞥见秦冉的手动了动，不由戳戳他的手臂，然后凑过来小声开口问道， 你英语有没有全选 C 啊？ 他向徐瑶光借了英语卷子，对了一下答案，这次英语有42分的选择题是 C。 秦冉慢吞吞地从桌上抬起头来，听到林思然的问话，他茫然了一瞬才反应过来，没有吧？ 没有？ 林思然拔高声音，有那么一瞬间他很想摇醒秦冉。 那你选了什么 AB 还是 D 啊？ 他又算了一下，侧头跟秦冉说道， 选 A 的话那你有可能考30分，不少。 秦冉其实也睡不着，他随手拽下盖在身上的校服，慢悠悠地给自己穿上，在听到林思然的话时只略微挑了一下眉，没有立马回答。林思然看着他的表情，忽然想起了一种可能，他僵硬地抬了抬头。他印象中冉简是个非常奇特的人，每次考试他都能准确完美地规避掉正确答案。 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凭借自我感觉写的。 是吧？秦冉咳了两声，因为趴的时间长了他的嗓子有些哑，他手按了一下嗓子那儿， 十分随意地开口。完了，林思然麻木地转过了头。林思然前面的男生也面无表情地看向秦冉，顿了几秒后，他捂住心口，痛心疾首地转回了头。乔生注意到这里的情况，下意识地抬眸。 咋了？哦，冉姐毅然决然地凭着自己的感觉写的英语。 全班一阵静默。英语课代表一脸幽怨地看着秦冉，林思然不肯死心，试图拯救一下。 冉姐，你再说一句你骗我们的。 啊？我拒绝。 林思然陷入沉思。乔生开口想说冉姐就是不一样的烟火，但还没说，这时候高阳走了进来，班级喧嚣声忽然一停。只见高阳默不作声的，他站在林思然秦冉这一排桌子边，看着秦冉，嘴角动了动，想要说什么，最后又放弃了，直接开口。 秦冉，你跟我出来一趟。 秦冉没有丝毫意外地跟着高阳出门，步伐不紧不慢，不慌不忙的，表情淡定，速速潇潇。这边秦冉跟在高阳身后来到教导主任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看热闹的老师有那么几个。丁主任这已经是第四次在大场面见到秦冉了，因着他跟风楼城跟校医室那位都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丁主任的态度能够说得上和蔼。 秦同学，你知道你自己考的分数吗？ 秦冉点了点头，气场确实足，十分嚣张的语气。 嗯，当然，除了李宗外，应该基本上是满分吧。 李爱荣就满眼嘲弄，他似笑非笑地看向秦闪。 说你智商不高，确实是不高。你要考个及格线边，我们可能还不会这么兴师动众。你一不小心，我们都考了全市第一。抄得这么厉害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吗？ 其他老师听到这里，都非常难言地看向秦闪。 这是你做的吗？还是你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答案？你老实跟主任说，没关系的。 丁主任知道秦冉背景大，下意识地在为他开脱。作为高三教导主任，他当然听过这位新晋校花的事迹。丁主任也接连为秦冉处理过三次事件了，从演讲到照片，再到后续秦宇的小激情事件，实际上都跟秦冉无关。这一回丁主任相信秦冉也是受人陷害的。这明显偏袒的话，李爱荣听着表情一愣，眼眸微微一缩。 主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小孩子年纪小，偶尔犯糊涂一次也正常。 说着丁主任用眼神示意秦冉认个错，然后他把分数抹了，这件事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他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不然说开了，无论是谁在秦冉背后捣鬼，秦冉一个作弊的名声是跑不了了，在档案上也要狠狠记下一笔。本来丁主任觉得秦冉肯定能懂他的意思，然而秦冉的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，随即十分清淡地开口道。 没啊，没有任何人给我答案，是我自己写的。 丁主任一愣，这跟他预想的不太一样的。他连忙用眼神跟秦冉示意，这种时候可千万不要说这种话了。 秦冉同学。 秦冉，你这是亲口承认是你写的卷子了吗？ 李爱荣有些想笑。丁主任要是存心想包庇秦冉，李爱荣是没有办法搞什么大事的。可惜呢，秦冉这个人脑子有泡，丁主任都给他台阶下了，他竟然还死猪不怕开水烫，也不看看这样的分数是他能考到的吗？丁主任皱了皱眉，他有些紧张地看向秦冉，张了张口，想让秦冉明白他的意思。 秦冉确实看了他，不过没有意会到他的深意，只是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。嗯，如假包换。生怕秦冉反悔，李爱荣当先拿出了自己刚出的下个月的月考题给秦冉。题没有出完，就单项选择跟完形填空，但难度跟分量都够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找了看热闹的几个老师，让他们当场出题。他先把英语卷子放在办公室的空桌上让秦冉做，也同时让其他老师现场出题。当然怕高阳包庇秦冉，李爱荣没有让他出题，而是找了另外一个数学老师。丁主任挺急躁地看着秦冉，眉宇间拧着担忧。秦冉什么也没有说，当他决定好好考试的时候，就预料到了这样的情况。他直接坐下，开始写李爱荣出的英语题目，15题单项选择跟20个完形填空，比期中考试题型要简单，几乎一眼就能出答案。秦冉全部做完不到15分钟的时间。李爱荣满脸嘲弄地看着他，等他写完就连忙拿过秦冉写的卷子，从第一题往下看。看着看着脸上就变得僵硬，讥诮转成了震惊。丁主任一直观察着动向，看到李爱荣表情变了，他就隐约料到了结果。跟他预想的有些不同，他也挺惊讶地抬头看秦冉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数学老师的题目出好了。这个数学老师也是教高三的，出的题目都是综合大题，十分有难度，运算也很复杂。秦冉三题全做完，没有超过20分钟，基本上还是因为他左手写字特别慢。那位数学老师不信邪地拿过卷子到一边，开始拿教导主任办公室的卷子跟纸开始演算答案。算出答案后，他坐在办公桌边满脸复杂。紧接着就是生物老师拿着秦冉的答题思考人生，他出的是四对染色体遗传学、光合与呼吸还有细胞的超级化图形，每一题都要大量的知识跟课外拓展，尤其遗传学的推导，他就算是正常做，光那一题他也要用10分钟画遗传图。然而秦冉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用10分钟做完了三道题，这就算了，还全对。这几个老师没有说答案，但其他人已经从他们的表情中猜到了答案。丁主任这会儿是真的被惊到了，他看着秦冉好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一旁的高阳显然也没有想到这个结果，他正在那位出题的数学老师面前一边看看题目跟答案，一边时不时地转头看秦冉，像是第一次见他。整个办公室内最淡定的就是秦冉了，他捏了捏自己的手腕，抬眸笑道，还剩化学，要请个化学老师来继续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